的方式。东方人说话是东方人的气息和东方人的方式， 对， 西方人说话是西方人的说话的气息和方式。 对， 你像我们用双语的又有点像东方又有点像西方， 对， 说中国话的时候像西方人说话， 对， 说西方人说话的像东方人说话，这其实不好。 对，其实呢我们看就像我们演播室里写的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这么一说的话，就跟这句一个道理，人你加不加鼻音它也是不一样，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也是可以的。 这是从这表现力上来说哈，从语言层面上来说的话，这句话的连读是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Worry aboutIt's perfectly safe. It's perfectly safe. Perfectly safe.、 嗯、 我就觉得他这个 save 读得挺重的。 Safe, 再来听一遍、 嗯。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嗯、 perfectly saf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It's perfectly safe.、 嗯、nothing. Okay. 那么我们当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整个他的情感的变化。他的情感呢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对于他来说同样这是一句话 is perfectly safe。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干别担心这儿挺安全的。那这是一种说法啊。但他说话的时候呢前面带着一点一个笑啊。他是带着傲慢啊带着嘲笑啊。他认为这件事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带着一种什么呢哎 speak higher 的语调在里面，也就是说在降调中有一点向上抬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呢就是电影剧本最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对自己所说的话的一种强调和强调对方，我跟你讲我说的话句句事实，就有这种感觉、啊、 怀疑我这点地儿的安全哈，您可真够逗的、 嗯、所以在黑人降整体 语音降调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声的色彩，这就是他告诉你我这儿啊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是一般人，你要注意 我们都是四班的没什么可担心的、 哎、 绝对安全，嘲笑式的安抚， 对， 瞧你吓那样的 那破胆儿，就是这种感觉、 嗯、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再给你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实力好不好、 嗯、 啊，让我们的这个弓弩手全部都准备，话音未落就看着哇塞他头上全是那个弓箭手、啊、都准备好了、 嗯、 就说只要我一下令那万箭齐发谁都跑不了。 嗯， 好，来听第四段。 Crossbows at the ready、 啊、Crossbows 弓弩弓箭 Crossbows at the ready， 对， at the ready At the ready， 准备好。 嗯 ，crossbows 关键词 ，ready， 冷兵器，而且短，这个射程呢不是很长，但是速度非常快，是非常不好防啊，所以这些看着都瘆得慌啊， 暗箭难防。 对 ，crossbows at the ready， 这里是不是在下命令？ 哎，他其实用的是这个，我们说对命令没错，就像 on your feet。那种感觉啊，对，军队和警察常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啊 ，to your battle station 全一样啊，都用的这个其实各就各位，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啊。Crossbows， 注意元音饱满度 ，crossbows at the ready， 那、啊、语调也要注意，音调向上抬，保持 Rhino 作为一个什么样典狱长，作为当地军队统领。啊，因为这个军队是专门怎么样来防守这个监狱的， 嗯， 哎，所以看押犯人的这个狱警啊的老大，他说话的时候呢，权威性非常的足。 是的， 对 ，crossbows at the ready。然后这个，我们说我们生活当中呢，请进，其实很多都是跟场合挂钩的，像他这个就不能太温和，哎，您进来吧，然后弓弩手准备好了没？不能这么说话，嗯， 是啊，谁敢这么说话啊？ 对呀、啊。说起立，大家起来吧， 岂能儿戏， 那不可以， 威严的下命令 on your feet， 大型会议的时候啊，起来，军队也起来， 弓弩手全部准备 crossbows at the ready， 同样是一个 crossbows， 这个小鸟说的就是 crossbows crossbows， 天啊，这动大型武器了， 干什么呀？这是导弹都上来了， 什么情况啊？一看这架势也就吓坏了。 嗯， 很容易啊。我们说这个胆儿小啊，肝儿颤呐、啊。 嗯，对， 就是这种感觉，胆儿小， 尺寸也小， 胆儿小，嗯，没有安全感。Crossbows 什么情况？好，呵呵，接下来又变成大的了。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Oogway is finally going to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ing to be you. 这句话很关键了，大家知道这句话他是在对着谁说吗、嗯、这个太郎在这个大牢里面啊，是多少层锁呀，给他锁住的，把大链子套着的。 嗯， 他走到人家跟前去， 两边有石锁、嗯、 啊，有石锁，对，都是大石锁、 嗯、 他走到人家跟前去，他说 Hey, tough guy, 硬汉，你听说了吗？他开始在挑衅太郎了。Wugui'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乌龟啊，终于要把这个神龙卷轴送人了。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而那个人却不是你。 嗯，他这么有点作，我觉得。 就是，这是是不是就典型的就是作嘛？ 挺作的啊。 那 no 作 no die。 对，我们看他说的是什么 ？Hey, tough guy.Did you hear? Did you hear? 什么意思？听见了没？我跟你说话，你能听见吗？你能听见吗？这本身就很挑衅的，这一句话就是，你能听见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其实他已经被什么呀？他被那些个玉制作的一些这个跟针一样的东西打在了穴位上，并且锁在了身上的那个 armor， 就是那个 盔甲 啊、 嗯， 对，封死了他所有的穴位啊。那么，嘿。Tough guy, did you hear? 那么他说话的时候呢，那气息是够足的。大家练这句话呢，嘿，把气息足，搞足了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先把嘴张开，声音才能放出来。嘴张开，不是说把你嘴张老大个儿，所有的牙齿全露出来，不是那个意思。是我们说从里边开。那么里边开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时候是里边开呢？打哈欠的时候，人都是开着的，你就感觉，嘿，对，打哈欠的时候找那种。开合的感觉 ，Tough guy, did you hear? Did you hear? 哎，把那个力量啊用在这个气上推上去。 嗯，好，再听一遍。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Oogway's finally going to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ing to be you. 好，看第二句。 嗯 ，Oogway'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Okay, 我们看关键词 Oogway finally someone.Dragon scroll, okay, not you. 关键词在这摆着呢，一定要把它读清楚啊。停顿呢，我们看停顿也非常的简单，在后边部分 ，Oogway'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停 ，and it's not 停 gonna be you.所以两处停顿不复杂， 不复杂 啊, 啊， 不复杂， 不复杂。这句子稍微长一点，要注意气息啊。Oogway finally ga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对，黑人的那种降调感觉更清晰了啊。然后这里面的节奏难度并不大，我们可以边走边看。Oogway's gonna 啊 ，gonna 是个连读 ，be going to 的连读 ，give someone。注意，我们说了。发现字母 n 的时候要调动鼻子 The dragon scroll Dragon 也带一个字母 n It is not 那肯定是那字母 n 是起点呢、啊、And 是去爆破 Is not T 可以保留这个音 Can it be you 降调啊。 好接下来又换人设了哈，鸟该出场了、 嗯、 鸟该就是鸟就觉得就是你干什么呀这样是吧你激怒人家了是不是？ 嗯， 就别挑事儿。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哎，听到这声音了吗？这简直就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 对呀、啊，他的声音就是这样子。 我们大家注意听，注意听。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他说的什么话？他说的什么话呀？他说的是 What are you doing? 你干什么呀 ？Don't get him mad. 哎，你别激怒他，你别让他生气呀。 嗯。 再听一遍啊，这嗓子眼里挤出声音。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处理最有意思就是，你当你读到那儿，你再把声音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感受这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操作方式啊。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你要把那个嗓子压回去啊。其实单独这么说并不难，试着你把第五句和六句一会儿演起来，连起来试一试。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啊，压着自己的声音向下压，嗓子压。OK， 正常我们不是不应该用嗓子来这么讲英语的啊，但我们的鼻腔都没有发挥作用啊。 这你要说这句话呢，又让这个典狱长啊听见，但是又不敢让太郎听见。 嗯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Don't get him mad. 注意这里面第二句有难度 ，Don't 水爆破 ，Get him 连读 mad 半水爆破。 对呀、啊，就像一个人、嗯、啊，他看见那老虎睡着了，他上去摸那老虎的脸。 嗯， 旁边一个人说：“你干嘛呀？你赶紧过来。”就是不想惊醒老虎，但是又要提醒这个人，他是这种声音。 对 ，What are you doing?What are you doing? 压着嗓，我们再压一下。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给出来一丢丢， 对 出来那么 一 丢丢，一 定要很胆怯，很担心啊。 好在这句话呢 ，What are you doing? 我们 PK 台的老听众们，那就是倒背如流了。这句话 没错， 说的可好了。所以你看，基础打好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了。 嗯， 你现在就可以专注于情绪的表达了。 嗯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him, get him mad. Don't get him mad. Don't get him mad. 但几乎都听不出来啊、 嗯！ 有人说了，嗓子被鬼掐了，呵呵你们这些形容也是到位，魂飞魄散。卫青说：“魂飞魄散。” 对， 可以，你们理解到位了。 嗯， 老师再来。 好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好，请出小鸟。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再多一些担心和情感，你会感觉。What are you doing? 你要把那种担心和恐惧要表达出来哈，就更好了，对吧？ 好，这边说他还能干什么？我都让他完全动不了了。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Do about it?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Mobilized 是动的 ，immobilized 加上一个否定前缀以后，动不了。 对， 好，这大粗犷的声音又来了啊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狂妄啊，有恃无恐， 说话自带气泡音呢、 啊、再听听吧，哪有气泡音 immobilize、 啊、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有意思啊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OK， 好，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感觉呢，你的嘴会累啊，因为讲他那英语，你需要真的调动你能有的那点所有的肌肉，每一小块都得动起来。讲他这句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啊，那么连读十句爆破是关键啊。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Do about it 连读，没有什么关键词可以说了啊。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哦，他是前面是 Was he？ Was he gonna do about it？ Yeah. Was he gonna do about it？ Was he gonna do about it？ 犀牛的句子语，那个气息千万不能断。 嗯、 Was he gonna do about it？ 嗯。Wa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Righ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嗯，大家说， 他把每个字读清楚， 好玩，好玩，确实好玩。 嗯， 啊，这情景就是好玩。你看，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儿啊？ 对，注意要有力度，要够狠。关键词 completely immobilized. Completely immobilized. 失去了知觉和能动的可能性。 动弹不得， 动弹不得， 狂妄，不屑一顾。 嗯， 在我的手下，怎么可能还能动？ 也要有力量。I've got him, got him， 我拿住了他。 Got him， 这儿有连读。Got him，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嗯， 哎， 这处注意注意连读， 听清楚那 completely completely immobilized， completely immobilized。 好。然后还要加一句更作的话， 更作， 更作，哟，我是不是踩到小猫咪的尾巴了？人家是一条雪豹，哎，他说人家是小猫咪。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还 witty kitty， 还小奶喵，我是不是踩到小奶喵的尾巴了？ 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paw? 他好像是对那个动了一下手，好像是 踩的尾巴。 哦，是踩的尾巴了。 嗯，对。其实啊，他尾巴要不踩的话，他的尾巴可能真的还是没有知觉，也都被控制住了。就是因为他踩了， 哎， 才使他有了恢复了知觉。 作不作？你看看， 不作不死哈， 这作不作？让你做不做？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跺一下脚，我就不跺了。我们脚下全是线缆啊，跺完了以后估计节目都会停下来啊。你就自己试着跺一下，砰！哈哈哈哈 ！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还有最后一个哦，好哦，好好可爱啊，这节目、哦，好好可怜啊。 对他说话的语调也挺逗的。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好，您读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小孩，其实这个 Rhino 也是如此，这呈现了都是小孩的一面， 是比较幼童的一面、啊、 幼稚的一面， 是不是踩到小猫咪的尾巴了呀？ 对，嗯， 但是也是哎，很作呀。 注意关键词 step on my feet， 你踩了我的脚。 step 这个单词不光是这个我们说迈步 take a step，对吧 ？Mind your step， 注意脚下。 对， 这个词特别有用。 Step on something， 踩到某东西了。 嗯、 Witty kitty， 一个很儿童化的用词。 嗯， 一个可爱的 tail， 小猫咪的尾巴。Witty kitty's tail， 你能感觉到它的表情到这是有变化的，它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肆啊。前面 I've gotten completely immobilized， 然后砰踩一脚。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你是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呢？那人家本来都被那个穴位都封死了，是没有知觉的。哎，你这一戳，给人家戳活了， 戳活了， 戳活了，对你有好处吗？没好处。最后他们那个监狱还不是全军覆没？ 是啊， 是不是？《功夫熊猫》里面有很多的人生的哲理，就说这人呢、啊，不要去兴风作浪，你兴起来的风浪，最后扑灭的是你自己。 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有道理？哎呀，真是好有道理啊！这话说的。嗯， 是吧？ 嗯， 你放火烧别人，最后还不是烧到自己了？ 嗯， 哎， 前两天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说，看别人不顺眼，还是自己修养不够。 哎，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世界，你内心里有什么，你能看到什么？ 心中是佛，看谁都是佛。 你看这个啊，这太作了吧？ 太作！ 你看我们听了这节课的同学，以后日常生活中都得留个心，留个意，别随随便便这踩一脚，那插一刀的。对你没好处。 好， 最后这一句来了啊。 I'm good, I've seen enough. I'm gonna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这鸟已经吓坏了，到这会儿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 嗯、 I'm good. 我可以了，我可以了。I've seen enough. 看够了。 嗯，对。关键词表达出来。I'm good. I've seen enough. I'm good.那 good 说他一点都不够 good， 每听就是 I'm good。 对， 他其实他已经我已经很崩溃了，你不要再做了啊！ 他真的很崩溃，但是又说我可以，我挺好的，我够了。 你见到谁这么说呢 ？I'm good， I'm good， I've seen enough， 我已经看够了啊，可以了。 哎呀，看够了，语无伦次了、 嗯、啊！I'm gonna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哦。我怎么读的像那个 Rhino 了？找你还是跳起 来、哦、最后这句话是这样的。 I'm gonna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这句话听着声儿已经变小了，因为他已经转身走出去了，他实在是在看不了这一切了。 嗯， 你想多大的一怪物啊。 I'm gonna tell Shifu， 我这就去告诉师傅 h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他真的没啥可担心的。 对， I'm gonna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哎 呀，够辛苦的、 哎、 我觉得。 这句话最好这第一句再给大家来几遍。 I'm good, I've seen enough. Good, 一定要是短平快的。 I'm good. 这里要是读成 I'm good, 那些意境就全无了。 Good, bye, 啊这都不行了这么说啊。I'm good, I've seen enough. 要不得啊。I've seen enough, enough, enough, I've seen enough, seen enough.来听听看、 嗯、I'm good, I've seen enough. I'm gonna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好、哦、我注意到他那个 I've seen enough, seen 还中毒了一下。 I've seen enough, seen enough, I've seen enough. 啊，我已经看得够多了。 嗯，我可以了，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啊，就是说这个我看得可以了， I've seen enough, 嗯，都 都看完了。 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走， 要走、嗯、已经说着说着就已经转身走了。 嗯，脚下要抹油啊。 对，开溜啊， 开溜啊。嗯， I'm gonna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H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这里也有带着一种什么什么的感觉，那种害怕哈。 他其实就是想 finish the conversation, finish the visit, 就这种见面，这种会谈，这种、可以了，赶紧结束。 可以了，打住吧，打住吧。 我是来是没有问题， I'm just the messenger. 哎，我这话也传完了啊，事儿办差不多了，我这不该走了。 今天学的这边所有的内容当中比较难的是哪句呢？晶晶，你觉得？ 您觉得是哪句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典狱长跟那个鸟在交替的时候那个段落， 对， 不太， 我觉得那个是大家练的重点，就是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Did you hear? 他用的美式英语啊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然后还有下一句 ，Wugui i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然后， 对，这句话是本片训练比较难的一句。 就在这个之后，你的气息一下要收到嗓子眼儿给捏着。 嗯，然后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him mad. 然后变成提醒他了，真挑战。 是的， 人家好歹也是两个角色配的，咱要一个角色驾驭，真不容易。 不容易哈，给自己一点时间，但是还是我觉得这里面训练的重点应该是 Rhino 的声音，他更容易把你的声音开发出来，打造出来。Rhino 的声音呢，难度各方面来讲都比较高，主要的是他调动器官数量比较多。对于你来说呢，多练他的这个段子啊，会可能把你的整个的声音的开放程度、表现力各个角度全面的开发出来。 哎，讲完文本以后呢，我们再来从头听一遍，大家听听啊，仔细揣摩这个剧中的啊这些表达和情感。 好。 Behold, Tai Lung.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Crossbows at the ready. Crossbows?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Oogway's finally going to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ing to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him mad. What's he going to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I'm good. I've seen enough. I'm going to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他那个踩小尾巴的时候啊，还很可爱的那种口吻是 witty kitty's tail. 是。 是吧？ 非常可爱。 小猫咪的尾巴了。 然后自己说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其实当时也是弯着腰，然后表情非常的非常的萌。 这典狱长也是个戏精，你看看他前面啊，那么那个是吧，威武的那种表情，后最后也是哦，小猫咪的尾巴了。 中文配音是不是我们也该练一练？ 那 witty kitty's tail， 晶晶也是一个戏精啊，这怎么押韵呢？听着。绝对是这样， 反正叫精的也都不是正常人。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对。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哎，今天这个的这整个这个情景啊，它对比很强烈啊。这个片段相信大家能喜欢，只要你一听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乐趣无穷。 对， 戴维老师的讲解非常之精彩。 嗯， 啊，我们请老师最后酝酿酝酿情绪给我们 酝酿一下，是吧？ 您的这版本， 估计得把我们昨天的早点全都得用上哈。好 ，Behold Tai Lung.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Crossbows at the ready. Crossbows?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Ugu i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e mad.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ten completely immobilized. Oh,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I'm good. I'm enough. I'm gonna tell Shifu h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好， 谢谢这位老师，真想说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李老师也戏精 了，老师再来一个， 都是戏精。 李老师这研读过的剧本那是太多了，简直，随手拈来呀，句子随手拈来。 对 ，Thank you。 好，我们来看同学们的感受啊。小鸟战战兢兢，吓破了胆儿。旁边的 Rhino 还在作死的路上，越奔越远。 这话说的 简直太精辟了。同学们一看就是听课听得认真的，听进去了啊。有的人说是死呆的表情，表情渐渐的。你虽然说在听这课的时候没有去看他的视频，但是你通过这层讲解，你脑海当中已经勾勒出来了这是什么样的情景了。 真是， 我们一会儿在微信公众号上要给大家放上这段小视频，大家看着这视频啊再去感受一下，相信我们的趣配音课堂一定能给您带来很大的收获，能带来很多的乐趣。好， 确实， 今儿的课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You're welcome。 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ot and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1998年在日本长野举行的第18届冬季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成绩大幅提高，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滑冰、冰球、滑雪、冬季两项这四大项，其中包括短道速滑、速滑、女子冰球、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等共40个单项的比赛。本届比赛中，中国队的成绩非常的好，获得了6枚银牌、2枚铜牌。虽然中国运动员当时没有取得冠军，但是奖牌数量和质量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第18届冬奥会更多英文介绍。 The 18th Olympic Winter Games took place in Nagoya of Japan in 1998.The Chinese delegation participated in 4 sports, namely skating, ice hockey, skiing and biathlon, and 40 events including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women's ice hockey, figure skating, freestyle skiing, biathlon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The Chinese delegation achieved better results with 6 silver medals,and 2 bronze medals. Although no gold medals were captured by Chinese athletes, the progress of the team was obvious to all. 您听明白了吗？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词汇。在刚才中国队所参加的这些比赛项目中，其中有一项叫做冰球，也叫做冰上曲棍球，它的英文是 ice hockey. Hockey 是 H-O-C-K-E-Y. Ice hockey.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